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年咧寒战啊结束60周年，系咪？ 嗯。 咁啊，寒战咧真系系现代史上一场非常之惨烈，亦一场好无谓嘅战争。 系。 因为发生喺1950年，当时咧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啱啱结束咗5年。点解要打场寒战呢？因为咧，虽然1945年呢个咧中英美法苏系盟国，但系咧。这个美国在日本投掷2粒原子弹之后呢，这个国际的布局产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苏联的红军是抢先攻入了柏林。然后呢在这个胜利之后啊，同另一方面的丘吉尔和杜鲁门坐低讲述的时候呢，就具有了这个成片的东欧。 嗯， 咁咧令到苏联共产帝国咧版图扩张，呢一个咁嘅后果咧，系对全人类啊系带嚟好大嘅威胁。 嗯， 咁啊点解啊当时史太林可以做得到咁咧？就系嗰阵时呢、這个啊罗斯福啊已经啊重病在身，而丘吉尔咧喺领导英国啊呢、這个。民国对抗纳粹亦都身心俱疲。丘吉尔1940年上台的时候呢已经是68、9岁。 嗯。 下个年纪是偏大。而且呢经历过这个德国呢轰炸伦敦。他呢是想住呢不够打的时候呢，德军呢是杀入去唐宁街，他就拿把枪呢在这电灯柱度同他的德军肉搏就殉国嘅，咁咧可以讲系险胜，险胜得嚟咧。后来呢个丘吉尔亦都饮酒啊，系嘛？饮酒咧系令到佢咧系神经啊有少少衰弱，所以到最尾咧喺瓦尔塔会议、开罗会议嘅时候咧，史太林向呢个罗斯福步步进逼，罗斯福已经系病。冇心机再同史太林呢係强硬落去，因为嗰陣时嘅盟军呢你知呀又要开拓两个战场。太平洋战争打呢个硫磺岛、中途岛已经同埋喺呢个南洋一带啊菲律宾啊呢啲呢同呢个日军作战呢已经令到美国元气大伤。再加埋呢喺呢个欧洲登陆呢亦都系苦战啊，咁咧最后赢到，咁赢到嘅时候，苏联标重柴，红军咧就喺嗰边咧先进入柏林，咁、到嗰阵时就同丘吉尔摊开个地图倾，这个欧洲呢、这个国家就归我，波兰，去苏联嘅时候想要波兰，想要埋呢个希腊，系嘛？这个咧丘吉尔话希腊唔可以归落嚟去东欧度，因为呢个希腊同埋罗马一样，都系西方嘅。这个文明的发源地。咁啊希腊我唔要。咁你俾返保加利亚俾我啦，係咪？於是呢无啦啦就喺两个人谈笑之间，保加利亚就沦为铁幕国家啦。 嗯。 所以你话呢啲呢人系几无辜 呢。其实当时呢即係盟国呢即係英美为首呢其实都已经进入个厌战嘅状态，因为本来系希望喺1944年嘅所谓圣诞前呢就能够结束呢个二战，咁但系因为即系希特拉喺呢个比利时嘅反攻呢就呢件事不能够达成，咁结果拖拖拉拉就要拖到1945年。咁其实所以当时亦都有啲英派嘅美军将领嘅觉得呢，喂既然都去到呢个德国嘅柏林，亦不何会师，既然同苏联都明知道将来难免呢有冲突，就不宜就喐埋佢啦。咁但係始终计完数之后呢，佢驚其实因为始终美国同英国都系一个民选嘅政府，都要计一计条数，即係眼前嘅利益系咪舐咗先，即係话攞返一个战胜国嘅身份而返去呢 俾国民有啲休息又好，你能够个政府能够啊继续运作又好。而如果继续战争咧，其实随时咧根本后边咧你嗰个民选政府都唔能够维持。 其实嗰阵时苏联都不堪一击嘅，纸老虎嚟嘅，系咪？佢经过史太林格勒、列宁格勒、波翼咧，佢红军亦都俾呢个纳粹啦以毒攻毒咧屠杀咗好多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啊，苏联咧喺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吓、啊、死人咧系，亦都系好惨烈的。但系因为佢史太林系一个独裁者， 嗯， 佢里边冇民选政府啊，各种种嘅压力， 系、啊， 而且佢嘅人命咧系不值钱， 系啊， 而你咧英美嘅人命咧系非常之昂贵，所以其实如果嗰阵时有人吓、啊、搏一铺，系嘛，将呢个红军咧打翻出去柏林， 嗯， 俾佢压入嚟。 嗯， 啊，如果搏一铺嘅话咧，我觉得后来嘅东欧唔需要沦陷，完全咧英美有能力系将呢个史太林咧踢翻去莫斯科， 嗯， 而唔系俾你咧踩到入嚟欧洲嘅中线。 如果系咁样咧，成个世界嘅局势咧就会改写，亦都冇头先我哋提到1950年嘅寒战发生噶啦。 所以呢个系丘吉尔同罗斯福两个败笔。 嗯， 当然罗斯福后来就死咗啦，就杜鲁门接手，亦都系嗰时民主党亦系厌战。好啦，咁因为苏联咧系无端端史太林咧系纳多半个欧洲， 嗯， 佢又觉得呢个时候予取予攜，觉得你英美咧战后陷入一个重建声色嘅阶段， 系， 而佢1950年咧英国系好伤。 系， 佢嘅经济都几破败， 嗯， 而且咧佢嘅精英嘅人口咧，佢嘅当兵咧，经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就死咗好多。 同埋美国都经历过裁军，因为喺二战之后咧，佢哋有一套想法就叫，因为原子弹同埋 B-29 轰炸机嘅威力，佢哋相信空军咧能够去咧制止战争或者防止战争，于是咧就大幅裁减陆军，尤其喺日本同埋韩国、南韩嘅陆军咧，根本上咧无论装备同埋编制咧都系。即系唔及标准，因为佢哋谂住如果万一有战争爆发咧，可以好似二战咁样的时候咧，就靠啲轰炸机咧嚟能够咧去挡住敌人。咁呢套思想咧就会造成咗，其实咧呢、这个南韩当时嗰个防守嘅力量咧好薄弱，而士兵嘅质素亦都好低。咁所以咧就俾呢个北韩咧同埋呢个苏联 党头子今日食 系有机可食 喺史太林嘅鼓动之下咧，系嘛？同埋毛泽东呢两个嘅梳摆， 系啊， 本来咧嗰阵时系美国咧喺呢个朝鲜半岛啦，就已经咧部署咧举行普选吓，咁、咧就由李承晚啊嗰阵时吓、就做一个亲美嘅吓嘅候选人，咁啊谂住咧全国普选，但系嗰阵时嘅共党嘅金日成咧就喺苏联同毛泽东嘅支持之下咧。就罕然咧，就吓、打落嚟吓，呢、这个咧越过呢个 三八线 咧，打落嚟平壤， 即正正式式成为一个冷战时代嘅代理人战争啦。 因为嗰阵时苏联咧喺东欧立咗之后咧，喺东边呢度咧，亦都系咧系各占据北朝鲜、北韩，但系咧嗰阵时咧，美国咧就酝酿紧一个呢、这个系暂时嘅割据。终将咧系会全国系统一普选， 嗯， 但系咧喺呢个喺普选之前咧系双方互不侵犯，但系咧呢个金若成咧喺史太林支持之下就先喐手， 嗯， 咁啊毛泽东咧就将100万志愿军拱咗过去炮灰，嗱呢啲咧呢个志愿军咧呢、这个名称本身都系语言艺术，因为呢个嗰阵时咧佢又唔想俾联合国同埋俾呢个美国觉得咧。我是官方去参战，呢、这个志愿军呢、这个听个名咧，就好似系民间啲人咧，系自己贪得意换件军装自愿去打。啊，呢、这个当然唔系啊，呢啲系全部系官方，系解放军。 嗯， 但系咧里边咧有好多嘅国军嗰时1949年接翻嚟嘅战俘， 系啦，航兵。 啊！啲航兵，於是咧懟曬 做炮灰，真係慘， 攞嚟做炮灰。 而當時咧，你睇到好多記載咧，佢哋本來喺南方咧就係屯住，一聲令下坐火車，根本冇冬天嘅裝備咧，就已經進入咗呢、這個即係北韓嘅地方。 咁你知中国嘅人命不嬲都贱嘅。 嗯。 毛泽东就相信人海战术。美国嗰啲炮火虽然好犀利，但系咧志愿军咧喺前边咧一批一批用嗰啲国军咧去行先，打先。而金日成啊嗰边咧亦都用驱使嗰啲北韩嘅平民啊，系嘛，一抽二楞啊拱上去去挡美军嘅炮火。咁你美军美国始终系一个文明国家，系咪？你揸住把机关枪见到下边。喺个山头见到下边啦吓，哇！一批批嗰啲平民，有老人，有细路咁样，就喺后边咧，嗰啲北韩嘅共军先用枪指住佢哋拱上嚟，就打唔落手啊！咁所以咧，造成一个极大嘅伤亡啊！咁啊，网络八比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顶。 唔好咬耳仔啊！ 都话唔好咬耳仔咯。 而家时间11:20，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错误用声讲，悄悄话，声线日渐劳损，食京都念慈庵枇杷润喉糖啦。 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欢迎合资格嘅在职人士选择以个人或者住户为单位申请，全职同兼职都申请得噶。申请表在劳工处就业中心、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和社会福利处的社会保障办事处派发，劳工处网页都有得下载，查询热线2717-1771。 商业电台马路的士义工队 泰加保险全力支持马路的士义工队今日在黄大仙区卖旗，咁啊海身边咧就有南哥喺度嘅。南哥，你知唔知道今日我哋帮边一个机构去卖旗筹款啊？ 长者安居协会啊。 知唔知道平安钟其实有啲咩用途呢？ 啲独居长者带喺身，如果有危险嘅时间揿个钟咧，就会有人帮到佢噶啦。 今日星期三闲日，南哥你有冇信心可以卖晒手上面啲旗啊？ 希望可以啊，落力啲咯。 商业电台马路的士义工队， 泰加保险远路护航。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这个韩战咧，喺1953年7月27日，由呢个美国、南韩啊，同埋北韩啊，三方喺板门店就签署停战协定。嗱，先要讲清一啲事实。第一是停战，美国不是打输给任何一个国家，是吧、而是呢这场惨烈的战争打了三年呢，亦都是令到双方极之疲劳。第二，韩战呢并不是为美国出头。韩战呢是一方是中共苏联，另一方是南韩和联合国。 没错， 美国是以联合国的名义呢，是正如嗰陣時個總統杜魯門講嘅一場咧，叫做警察嘅行動。咁只不過美軍係佔聯合國軍隊咧係成90%咁多，88%。即係話咧呢張單咧，聯合國咧係請客，不過咧係美國找數，找咁90%。 係因為 其他就有英軍啊，有啲法軍啊，有啲土耳其軍、印度軍、 比利時啊都有嘅。咁係聯合國成立之後呢第一次嘅出兵嘅行動，咁所以個歷史意義好大嘅，因為呢當時係聯合國係通過咗個決議啦，北韓係侵略者，所以呢就要 聯合國啊， 聯合國 唔係美國啊，所以呢有好多人以為呢啲嗰啲人呢對歷史一知半解，以為呢個韓戰呢係中美嘅戰爭、中國第一次打贏美國，呢全部係痴人說 話。不過當你話當時的中共當然是他會這樣理解，就是聯合國是被美國操縱啦，他可以這樣理解的，他可以這樣說的。但是事實上你要不理 解，這些就是輸打贏要咯。我你未入的時候美國操縱，現在入了美國操縱不到啊。 是啊， 就是你操縱啊。這些這樣的小龍 DNA 的幼稚 輸打贏要啦。 喂，你帶著這種想法去做人是不是可憐一點呢？喂，那時候是聯合國，為什麼呢？因為1945年我剛才說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西歐呢是中間是有些強權去割裂，亦都朝鮮半島亦都不例外。 美国呢同埋苏联港电以三八线为界。咁呢然后1948年呢就全国呢去普选，去选出一个呢这个呢统一嘅总统。但是呢嗰场选举当然冇办法举行，因为呢嗰个歧视金日成同埋苏联喺北韩方面嘅一个控制已经呢是生根作大。咁睇怕呢就会无限期咁样呢是对视落去。咁点知道1950年呢是唔单止话隔条三百线分治，金日成仲想食埋你添。咁喺呢个毛泽东史太林嘅鼓动之下，罕然就出兵入侵。咁当然嗰阵时联合国系要出嚟主持公道。美国呢是绝对是挨义气。本来是不关美国事，但是由于美国呢这个世界警察这个道德的使命感一定要派兵。咁呢所以呢一场呢所以美国成为一个世界警察呢个名词就由嗰时开始。 是啊，当时系呢个安理会通过第80号决议嘅。于是呢授权呢就出兵。咁呢于是呢就头先提到啦，以美国为主要嘅军队呢就集结。咁但系因为时间需时，所以其实第一阶段嘅韩战呢其实美军系节节败退嘅，差唔多呢俾呢个北韩嘅军队呢就赶出去呢个朝鲜半岛咁滞，就推到当时嘅釜山同大邱一带。 后来有呢位大英雄叫做麦克阿瑟，佢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个呢反纳粹嘅军英雄吓。咁呢麦克阿瑟亲自领导呢个美军呢仁川登陆。 即喺后栏登陆。 喺后栏嗰度登陆，结果呢反败为胜。咁讲起麦克阿瑟呢，即係呢一位传奇嘅将军啊，亦都喺第二十世纪呢，我认为系一位呢捍卫自由世界同埋人类文明嘅一位呢勇斗士嚟。佢嘅乜头就戴副太阳眼镜，揸个呢个 烟斗。 咁喺1945年呢，美国杜鲁门呢係派麦克阿瑟去日本，全权处理日本投降嘅事宜。全权啊，即係嗰陣时佢呢係几乎等于一个香港总督都癫炸咁滞。即係话呢去到日本，呢、这个连日王裕仁呢嘅生死都是交由麦克阿瑟发落。如果他说要将裕仁列为战犯去审判，裕仁就坐埋在东京法庭最尾分分钟入了这个巢鸭监狱是受死。但是由于呢裕仁呢在麦克阿瑟面前表现出一种亚洲人或者日本的那种特有的谦卑和礼貌，令到麦克阿瑟是起恻隐之心，觉得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同裕仁冇直接关系。其实是不是真是这样呢？当然是 和 那个事实有些出入啦，是吧？因为呢裕仁呢在30年代和40年代亲自出席过很多战争来国的会议。对于关东军的代表当时的东条英机、土肥月然而呢啲，佢唔系一个好似英皇一个纯粹系君主立宪啊冇权力嘅角色，而系有 say 嘅，而系有。 不过喺惯例上边，呢啲战争会议咧，裕仁都系唔多讲嘢嘅，佢听嘢。但系咧，如果佢提出任何嘅反对咧，其实咧，嗰啲军队咧亦都未必能够顺利去执行。所以其实你话佢，即是有冇责任呢？我諗至少佢有一个默许嘅责任。 是 啊。即係因为佢喺当嘅战争会议嗰啲。 包括南京战役。 是啊。所有嘅过程或者所有嘅决定呢佢都係知道的。 咁呢当时呢个麦克阿瑟呢就冇将呢个裕仁呢列为战犯。列为战犯呢，咁当时佢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佢亦都好快咁样领命呢係去打呢一场韩战。 係咁代表佢登陆咗仁川之后呢，其实就去反攻啦呢、这个北韩啦，咁就其实亦都呢一路打到去鸭绿江，咁就去到呢就北韩嘅平壤首都都俾佢攻陷。咁而当时呢其实佢甚至呢提出呢 就是攻过呢个鸭绿江边，甚至轰炸鸭绿江两边嘅补给嘅。咁、而触及咗咧中共嘅一个咧危机，就是觉得咧呢个美军咧会攻入呢个中国嘅境内。咁、于是咧就即系所谓嘅人民解放志愿军咧就参战啦。网络88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顶。 11:30。雷霆881新闻报道。 现在由冼大利报新闻。一名51岁男子在大埔丁角潜水期间失踪，警方正在现场搜查，同行另外两人亦都昏迷，他们获救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警方晚上10:00接报，指当时有6个人在丁角村位置潜水。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强台风尤特目前集结本港东南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钟尤特继续靠近华南沿岸，预测听日本港风势会逐步增强，会在听日日出前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到尤特的外围雨带影响，听日天气将急剧转差，有狂风大骤雨，海面有大浪。天文台表示，未来一两日高压脊会减弱，尤特会采取偏北方向移动，登陆点仍然会存在变数，会否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言之尚早。正停留纽约的台湾马英九总统在入住酒店会晤纽约市长彭博，双方进行早餐会谈，就台美关系以及同纽约的交流交换意见。马英九曾经在2006年担任台北市长和国民党主席期间访问纽约，曾经同彭博会晤。马英九今日又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前往9/11事件后重建的自由塔和纪念馆参观，并探访母校纽约大学和纽约中华公所。马英九是趁着出席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顺道过境纽约，获美方高规格礼遇。他在警车开路下出席侨界领袖宴会，他同时会访问海地和圣路西亚等加勒比海国家。英国和西班牙就直布罗陀的争议升级，英国政府说西班牙收紧直布罗陀边境管制，导致游客和当地民众堵塞并不恰当，亦有政治动机扬言会采取法律行动。英军一艘军舰正开赴直布罗陀靠岸参加地中海年度军事演习。英方强调今次军演一早规划，属例行性质，和今次争议无关。西班牙政府就声言不会放宽对直布罗陀边境的严格检查措施，强调咁做是合法和适当，有助制止洗黑钱和走私活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一道高压脊今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9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热带气旋尤特今早横过吕宋并进入本港800公里的范围。天文台在下午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尤特将继续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在明日开始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天文台预测本港明日渐转多云，有狂风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展望随后一两日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的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财经 online。 纽约道琼斯指数到15430点，升5点，纳斯达克指数到3671点，升11点。汇市方面，美元兑96.53日元，0.9255瑞士法郎，兑加元是1.0299，欧元兑1.3307美元，英镑兑1.5481美元，澳元兑91.76美仙，新西兰元兑80.36美仙。 金价每安士报 1340.27 美元，升 27.15 美元。纽约期油每桶报 105.48 美元，跌49美仙。伦敦布兰特期油报 107.95 美元，跌27美仙。呢节财经安拉报道完。 医生啊，食多啲维他命同埋补充剂，系咪可以令到个心脏强壮啲噶？ 維他命啊、抗氧化嗰啲補充劑對心血管病有冇幫助呢？咁喺韓國嘅首爾國家大學就做咗一個回顧性嘅研究啊，刊登咗喺英國醫學期刊。咁佢哋分析咗50個隨機對照研究，結果咧就發現原來維他命 A、維他命 B、葉酸、維他命 C、維他命 D、維他命 E、硒、胡蘿蔔素、茄紅素、大豆異黃酮呢啲咁嘅嘢咧，對減低心肌梗塞、冠心病、心绞痛、猝死同埋中風冚唪都冇效。如果對呢啲冇效，嗱對其他病咧就未有定案。 多出千和阮子健和洪舒怡和你饮杯杏林茶， 和而不能雷霆八八一。 香港有靓嘅海岸，但系你想同胶樽游水，定系想同胶袋晒太阳，亦或想同纸杯影相咧？唔想大煞风景嘅，去沿岸地区同埋玩海上活动嘅时候，唔好使用即弃嘅物品，仲有唔好留低垃圾，将佢哋带走同妥善分类回收，唔好俾啲垃圾影响到海洋生态。想要个靓嘅海岸，就要大家一齐帮手，身体力行，实行源头减废，海岸清洁跨部门工作小组。 爱心满东华免费医疗服务捐助计划，东华爱心之星谭咏麟。 今年东华三院爱心满东华免费医疗服务捐助计划就同我一样都是25岁。过去百几年来东华三院一直是维持赠医施药的传统，为市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希望大家可以慷慨解囊，踊跃捐助爱心满东华免费医疗服务的捐助计划。 查询及捐款热线1878333，各位听众亦都可以将善款直接存入恒生银行及中国银行东华三院专户。爱心满东华免费医疗服务捐助计划，雷霆八八一携手成全东华源流，延展爱心。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当时咧，麦克阿瑟咧就冇谂过咧，即系中共嘅出兵咧系会咁大规模。佢认为咧，可能都系象征式嘅。咁但系咧，其实咧，当时咧进入咗中，即系北韩边境嘅志愿军咧，解放军啦，即系其实咧就远超过即系美国嘅预计。咁所以咧。一時間呢，其實防線太薄弱呢，就俾呢個解放軍呢就穿插咗呢個美軍嘅防線呢，就令到美軍就潰退。咁當時呢，毛澤東呢仲決定呢要越過三八線添，咁就進行呢、這個攻入呢個漢城而家叫首爾啦嘅地方。咁其實講返呢個喺呢、這個其實韩战嘅战争战役里面呢，其实反反复复嘅。如果要讲呢，可能大家都会好混乱。咁但我觉得有一点可以提出，就係话其实喺解放军同埋美军或者联合国军队嘅作战嘅 共军 之间嘅作战嘅所谓嘅理念係有好大嘅分别。因为共军呢仲係落喺一个传统嗰啲叫攻城略地嘅战争嘅模式。即係话呢，佢哋係往往向城市，佢覺得佔咗漢城就係成功啦，或者攻到去釜山就係為之呢個目標成功啦。咁但係美軍因為呢，其實佢嘅火力強勁呢，即係嗰個無論係火炮同埋戰機，咁佢就不以呢個一城一地呢作為一個目標，反而佢目的係要大量殺傷呢呢個有生力量。即係話呢，你嚟幾多共軍或者呢個北韓軍呢，其實佢可以呢用空间换取呢个时间，就不停呢就用火力嚟去消灭你嘅军队，而将你后面嘅补给线截断。所以其实头先提到韩战里面，其实中国嘅军民啊，其实即係好多嘅共军呢，其实都死得好惨。因为係有时喺现代战争嚟讲，係一啲不必要嘅损伤。即係仗唔係咁样打嘅。 尤其喺一个后勤补给唔稳固嘅情况之下咧，好多嘅共军系冻死、饿死、病死。 呢个咧对于中国嚟讲唔系问题，因为咧，从嗰阵时虽然13亿，但系有6亿吓，6亿咧系极大嘅，嗰、那个炮灰嘅成本咧系好低嘅，系嘛？你话唔系美国？美国而家得3亿人口，嗰阵时得个2亿几。身骄肉贵，而且咧，人哋系民主富裕嘅社会，同埋对于毛泽东嚟讲咧，佢认为佢系打仗咧系打上瘾，系嘛？只要唔使佢死咧，人哋啲仔女死咧，一啲问题都冇。 唔系，同埋我哋提过啦，里面其实好多系喺内战时国共内战时候投降嘅国军嚟嘅， 系 好多云南嗰啲。郑洞国下面嗰啲咧，投降咗啲就调咗东北做炮灰。 佢即系要参战呢个韩战咧，就算喺中共内部咧，林彪啊、彭德怀啊呢啲咧，都内心有保留。尤其系林彪，林彪咧虽然系国共内战嘅时候咧，系主持过呢个东北啊啲 野战军， 四野军，佢知道打仗之惨烈。佢觉得1949年你啲建政应该休养生息。但毛泽东非要打不可，咁其实叫林彪，林彪推病冇反应，左望右望，咁边个？彭德怀，我去，咁啊余忠啊嘛，好你去就得啦，咁咧就叫咗佢做志愿军嘅总司令，咁啊为咗咧系取信于人咧，毛泽东长子嘅大仔毛岸英都送上战场，咁点知彭德怀唔够醒目。呢、这个系王储嚟噶啦，你而家呢个哈利王子啊，入英国啊，英军啊打阿富汗啊，国防部都有命令系要照一照住佢噶啦。 系啊， 点知个彭德怀谂住摆自己个仔个指挥部就万无一失，咁啊美国派飞机嚟轰炸，嚟轰炸嘅时候咧嗱嗱声嘅谂住撤退，点知咧呢、这个毛岸英系耍少爷脾气，系都要咧。喺嗰个草棚嗰度要煮蛋炒饭，其实嗰个唔系话炸开嘅，啲美国嗰啲轰炸机喺个上空嗰度盘旋，喺度揾紧目标，揾目标你咪去扮死狗咯，佢要煮炒蛋炒饭，一炒蛋炒饭咪点火咯，系咪？加埋咧啲蛋炒饭，佢可能炒得咧系靓过啲容器啊，着咗些镬气咧，好好啊！着一两下又火又， 即系啲丛林里边有啲烟出嚟。 唔系啊，唔系丛林啊，即系喺嗰啲唔系 草棚添啊， 草棚嗰平地嚟 啊。 咁你啊加埋啲美军揸飞机嗰啲咧，你知啊吓麻鹰咁嘅眼啊，四眼 有啲观察机噶嘛， 一望望落去有火光，哎啱啊，系咪啊？拖个炸弹落去先，咁就结果就毛岸英就炸死咗， 好似话用燃烧弹炸添。 炸死咗咧就烧死得好惨，咁呢件事咧彭德怀知道。面都青埋，唔知点样禀俾老毛听，系嘛？咁咧就话俾周恩来听，周恩来知道咧，都压住个消息，唔敢禀俾呢个主人听，叫系都系咧，等你啦，你翻翻嗱嗱翻翻嚟啊，嗱嗱声翻嚟啊，你赴京请罪啦。哎呀，彭德怀话我唔敢讲啊，你讲俾佢听消化。咁啊，推翻俾周恩来，好啦好啦，我搞掂佢。咁结果咧，喺第二日下昼，毛泽东喺中南海丰泽县喺度睇紧书嘅时候咧，周恩来终于口震震，就话主席啊，什么事啊，主席啊，哎呀，有一个不大好的消息。是什么不好的消息呢？哎呀，这个岸英同志啊，毛泽东呢要听到，记了。什么？岸英他怎么样了？哎呀，他，这个美国飞机来轰炸，他，毛泽东面色一变，他死了，跟住呢，岌头，毛泽东呢一掟支烟头，将前面成个茶几啊，啪一声掀开，周恩来即刻叫佢息怒，息怒，息怒！哇，净成个人歇斯底里。呢、这个过程咧， 系嘛？系喺大陆咧，后来嗰啲历史界风有啲人讲翻出嚟。阿彭德怀猛话：对唔住，主席，我冇将呢个岸英咧系啊看顾好，所以呢个咧埋伏一个伏笔。对毛泽东虽然冇将彭德怀正法，但系留低条刺，因为咧唔可以咁做，一做咧你全个党咧觉得你系公报私仇。 系啊， 一路留到大跃进咧，彭德怀仲唔知死啊，系上万言书。劝告毛泽东话呢个政策系何饿死几千万，嗰下忍唔住，终于喺庐山会议指住彭德怀大闹，系嘛？话咧你呢啲资本主义思想，咁闹下闹下，点解有咩嘢迹象系显示出毛泽东记仇咧？佢对住彭德怀突然间讲一句：始作俑者，其无后福，我无后福。明明喺度讲緊呢饿死人啊啲农业政策，点会讲到始作俑者自己冇后呢？就嗰下个心理流露。 唔觉意流一口。 你害死我个仔啊、 嗯。 所以我一定要喐你啊。咁所以后来彭德怀死得好惨啦，俾啲红卫兵1975年斗呢个1967年斗到飞起跟住软禁致死啦。呢、這个呢系寒战嘅历史嘅外一章。 嗯， 所以咁嗰时香港咧发达咯，系咪？即系我哋香港咧，不嬲都系非常之幸运，好似呢、這个名流威尔基逊话斋，吓寒战系带住香港发达嘅、 嗯。 由于美国实施禁运，唔准咧吓 啲药物啦、 经由香港 啲绷带都算嘅， 进入大陆 啲绷带啊， 呢个政策系正确嘅、 嗯， 因为美中咧系交战。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属于自由世界。 嗯、 但那时有一个艇家山板佬叫霍英东，不理会咧呢、這个美 爱国 嘅禁令。啊，呢、這个你嘅讲法， 人哋爱国。 我而家讲紧呢个事实，系不理会美国政府嘅禁令，揸住条艇咧就用禁运将啲物资咧运上大陆，结果咧。当然发达啦，后来系嘛？呢、这个系后话，就用佢第一桶金咧，系买咗呢个利舞台而家对面啊嗰栋大厦，系嘛？后来咧做发展做地产，网络8比1903多金。 笑傲江湖，光明顶。 为庆祝体验梦工场登陆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特别为你呈现精彩优惠，只需1498元起就可预订而家至9月30日嘅住宿，与体验梦工场巨星共进早餐，或于池畔玩乐。快啲打免费热线800906972预订，同我哋一齐狂欢啦！ 法律师兄八宝袋。 各位驾车朋友好，我是李慧文律师事务所的李慧文律师，又轮到我们提供法律营养的时间了。政府订立了一条叫行车隧道政府条例，其实是适用于政府的隧道，例如香港仔隧道、城门隧道、启德隧道等等。平日我们在马路呢，譬如驾车死火呢，咁最多警方处理啫，就唔会话向司机收取费用喎。不过喺行车隧道政府规条里面呢，第15条嗰度呢就咁讲啦。你喺政府嘅隧道里面死火呢，如果要移走你架车呢，原来佢有权向司机收返呢个移走费嘅。私家车呢就收140元，双层巴士就收215元嘅。咁我諗个用意又系鼓励大家尽量都检查一架车，就唔好行下隧道死火啦。咁法律心思思，记得问律师咯噃。 以上资讯由李慧文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内容纯为节目使用，不会构成任何法律责任。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呢场寒战咧，真系死好多人啊！呢、这个美国方面咧，就有34000名士兵啊，同埋咧后勤人员咧系阵亡。南韩咧惨啊！呢、这个净系平民咧都死亡37万几，而咧呢、这个南韩嘅士兵咧系死亡137000。咁大陆嗰方面系点呢？ 保守估计咧，嗰啲所谓嘅志愿军咧，系有成40万、40几万咧，系呢个阵亡，就50万咧系呢个伤负伤，系嘛？咁呢个真正嘅数字可能系冇人知。咁我就听过好多年前大陆嗰啲人就喺1979、80年咧就话，其实韩战咧呢、这个中方嗰、那个战咧系死成接近100万， 系啊，伤亡率系好高，接近100万，因为大陆公布嘅数字不可信。咁、而事实上系大部分系冻死、病死、饿死。而虽然 即系你计埋嗰啲冻病死嗰啲，唔系话直接死于美国炮火啊。 系啊。 咁啊，咁就你知嗰阵时美国个火力系非常之犀利噶啦，系嘛？美国用嗰啲火炮啊、迫击炮啊呢啲咧，系嘛？仲有呢啲轰炸机啊，喂，力佢美军就死30000几啊，啊，你死成100万啊，就算呢仗呢个叫你逼到美军系停战，有咩意义啊？ 当时呢接管第八军嗰个叫范格里夫将军呢，是海军陆战队出身的将领。他那时有个说法就叫范格里夫的弹药量，即是说比一般美军的弹药用上5倍的火力，就拿来即是饱和轰炸对方的阵地或者进攻路线。咁佢嗰时系已经立咗呢，美军系用火力嚟换取呢个人命，即系话呢佢宁愿派少啲兵，但系咧就抌5倍嘅火药咧去炸，因为火药 因为有呢个空中优势， 系啊，火炮嘅比例系40:1，即系话有40支炮美军，而共军只得1支嘅啫。咁你喺咁嘅火力嘅轰炸之后咧，其实咧人海战术咧系即系攞嚟牺牲嘅啫。咁所以其实我哋睇，即系其中有一场咧已经去到五一二年左右。就是我哋嘅前宗主国英国嗰队高罗士打赢，好出名嘅呢场，就系佢哋600几人守住个林津江南岸，咁就对住对面共军8个团10000人死守一个阵地，一日一夜，10000人话系过唔到就过唔到呢个林津江，呢个高罗士打赢最后只得40个人咧就能够逃走，而大部分被俘就死伤就100几200人啦。咁喺呢个中共嘅历史里面咧，成日就喺度吹嘅呢单嘢，就话你有咩全签呢个英国嘅乜乜格罗斯特营，如果用大陆嘅字眼，但我哋记得呢个叫告罗士打啊， 告罗士打行啊嘛，格咩？ 因为呢个告罗士打营好有名嘅，就喺英国英女王亲自点名 citation。得一度过嘅咋，告罗士打赢。所以呢当呢、这个喺英国嘅英军嘅历史上面呢系一个 honor, 系一个荣誉，虽然佢被全签，但因为佢系呢个即系所谓死守到最后一日。所以共军呢其实佢话全签佢系好可笑，因为你用緊10几倍嘅兵力呢你都过唔到。 呢个我不嬲讲过，咪好似打足球㗎嘛。足球規定11个对11个，你要派110个落場。喂大佬啊，喂球王比利、马拉多纳同埋呢个叫做皇马都唔夠你打。 碧咸喺度都冇用啦。 係咪10个碧咸，嗰11个全部係碧咸，都唔夠你110个农民打啦，係咪先？係咪你落嚟又拉富啊，又揸音囊啊，咁样梗係你赢晒啦，係咪？ 好难。 所以真 係好笑。 所以话啲咩打赢咩寒战打赢美国呢，我听到呢啲呢个内心偷笑，当然我表情就会做到非常之尊敬佢咁啦，系嘛？所以 唔系，即系 有人鍾意自欺欺人。 如果你10000人去围呢个650人，你好似呢个压路机咁话过就过，我都话你叻，咁算啦。但系你竟然俾对方呢个一个告罗士打赢，守咗一日一夜，哇！你10000个共军都过唔到。 你嘅命唔值钱咧，系嘛？咁就。好难讲嘅，咁人哋告罗士打赢咧，英军个个又识作诗，又系作家，的确人哋啲命系值钱好多。 仲有英军、那個， 我认为 嗰、那个 Martin 说系好劲嘅，即系唔系滥射，大佬，即系所以你谂下，其实即系 你系要啲平民送上去死做炮灰，咁人哋呢啲系文明之师，点样肥得你落手啦？吓，刀砖头你就梗系就怼得落啦，系嘛？咁所以呢即係而家睇返有好多嘅事实 一定要讲清楚，系咪？如果唔系一面倒咧，含糊其辞。 冇啊！如果你啲国民教育，你睇翻呢段历史，你咪变成呢个抗美援朝咯，就讲到美国侵略咯。 呢咗咩叫抗美援朝？呢咗 呢四个字， 呢个名词都系政治不正确， 错误直情系。 事实咧叫做寒战， 系啊， 啊事实系嗰个中国系对联合国军，唔系咧系对美军， 系。 所以美国咧从来唔承认啊，喺呢个现代战争史上，寒战咧美国嘅战争嗰、那个百科全书里边冇乜地位。 嗯， 嗱、啊，举个例，荷里活电影有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最近的 War Horse 雷霆战，他第一次世界大战略。有拍过越南战争，啊这个荣归啊列六首啊，亦有拍过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但是韩战的电影呢不是冇 少 有。而且不收得。 譬如其他人是韩战拍过什么 Heartbreak Witch 嘛，伤心灵。 麦克阿瑟传都拍过这个。 但是不是主流。 但是不是主流。但是不收得。 唔系主流， 因为美国人对韩战不感兴趣。 嗯， 韩战只不过系啊报道佬们口中嘅叫 police action。 嗯， 唔系一场喺 同埋佢有个名叫做被遗忘嘅战争啊嘛。 系啊， 韩战 系啊， 即系因为一来其实即系太过远东啦，对于美国人嚟讲。 嗯， 咁另外咧，其实呢场战争咧，即系都令到即系美国人咧，就都觉得一件不明不白嘅。嘅战争，因为觉得系好似不需要咁样，但系又扯咗自己落去，啊，又要付出咁多嘅伤。 咁啊，当然咧，美国嘅付出嘅牺牲系非常之伟大。首先咧，就拱卫咗南韩啊，吓嘅人嘅嗰、那个从此咧几十年咧嗰、那个经济 民主嘅经济啦， 吓、啊、南韩人咧系应该感激美国。 唔止喎，台湾。 第二咧就系台湾中华民。 哇、啊！受惠。 如果唔系呢场寒战，系美国咧系捐躯三万几个士兵咧，毛泽东咧分分钟发癫，嗰下扯根咧就打落嚟台湾。就当然胜负就未知谁手，但系起码咧系避免咗一场呢、這个咧另一场嘅海峡国共血。 因为台湾喺寒战之前系并不属于美国嘅保护伞范围。 佢冇保护你。 系自寒战就第七舰队咧就巡逻呢、這个台湾海峡。而喺五四年 有埋驻军啊， 系啦，五四年直情系一个共同防御条约添。 跟住艾森豪总统访问台湾咧，同呢个蒋总统一齐坐吉普车，系美国咧就再三显示保卫台湾嘅决心。 嗯， 同埋喺美国国内咧，呢、這个爱国嘅呢、這个叫麦克呢、這个叫做麦卡锡议员啊，就提出咧喺美国国内咧系扫荡共谍嘅呼声， 嗯 啊，咁当然有啲咧系过火，而咧系拉咗啲知识分子啊、自由派啊呢啲咧去审问， 嗯 啊，但系咁样做系无可厚非，因为当时咧美国嘅爱国人士咧都追究到底边个嘅政策系令到美国。是冇咗中国呢个盟友，令到中国系赤化。 所以其实点解我哋香港嘅老师同埋家长咁担心国民教育呢？呢四个字就系因为咧，喺啲中共嘅历史教育里边咧，全部都系啲政治嘅考虑。 系，好似阿麦克啊，呢个麦卡锡，佢明明系一个喺嗰阵时嚟讲，佢提出呢、這个喺国内系严防。苏联共党渗透呢种咁嘅要求系好正确嘅，因为嗰阵时嚟讲咧，系美国嘅民主党政府接二连三犯下松懈轻敌嘅错误，系嘛，导致咧冇一个大陆，跟住就寒战。 嗯， 如果我系美国国内嘅爱国嘅国民，都要问责，咪你而家搞咩嘢？系嘛，点解会苏联咁？当时嘅麦卡锡咧就系代表呢股爱国嘅呼声。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啊，听晚十一点再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 特首有个叫做啊廉政公署咧，就唔应该俾佢变政治攻击工具论。咁啊，前副廉政专员郭文伟咧都有类似嘅言论嘅。 咁我哋咧而家问一问咧查石屋， 我就不敢苟同。廉署以后接到举报，系咪首先要决定到咧呢个系咪一个政治嘅举报咧，抑或唔系咧咁？咁你好弊噶啦。其实廉署一路到而家咧系唔理你咩政治唔政治，我哋只系考虑第一。这个是不是贪污的举报，第二呢这个举报有没有足够的基础去开始一个调查，就这么简单的嘛。我看不到那个逻辑在哪里。 即你觉得特首没有逻辑的那番说话。 我看不到逻辑在哪里。 红遍感言和王杰慧和陈聪和你左右大局。 和而不留雷霆八八一。 凌晨12点。